157集。临走时，我哥对唐一川说：“ 有空一起吃饭。” 嗯。没想到唐一川也没翻脸，他点了点头，又扭头看了我一眼。待我忙过这阵子，我久悬着的一颗心总算彻底放下。他俩刚刚出门，我就听见许苏小声抱怨：“叔叔，你注意到他们对视的眼神了没？好恶心啊！”我哥跟许苏前脚刚走，病房里很快又来了一波人。这两天病房里人来人往，基本都是二分院公诉处的，下了班还被要求到医院来汇报工作。我看这些小检察员也挺苦，摊上这么个领导，重伤也不下火线，想偷个懒都不行。唐一川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话不多，但字字扼要，把工作事项部署得井井有条。后来他们要谈胡月的案子，我就不方便在场了，但想也知道，检方的指控肯定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，社会危害性极大，无期跑不了。我还没来得及离开病房，唐一川就转头看了我一眼，抬手在我后背拍了一下，淡淡地说：“傅律回避一下。”待病房里的小检察员们全退出来，我才再次进去。想到他们检察官连重伤都不能下火线，实在太过辛苦，我就说：“要不就像我们当初约定的那样，辞职，跟我一起干洗面律师得了。”检察官法第20条，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2年内，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。唐一川斜眼看我：“这2年你让我干什么？”“什么也别干啊。”我故意开玩笑：“就你这形象，往律所门口一站，比公关还招人稀罕呢。”唐一川微微眯起眼睛，看似动了怒，又看似真在考虑。唐一川虽早就是处级干部，但为人极其清正，见他久没作声，我便得寸进尺，继续哄骗道。唐一川这下好像真的恼了，呵斥我道：“ 闭嘴。” 我笑着说：“唐检别那么迂腐嘛，这都什么年代了。”唐一川扯了输液的管子，起身朝我压过来，直接用行动让我闭嘴。我也不是吃素的，反将他压在身下，但挥拳时顾虑到他是伤员，到底客气了些。我问他：“你这身体行不行啊？”“ 可能不太行。” 唐一川趁我心软不备，一拳砸在我的胃部。我吃痛嚎叫起来，唐一川趁势将一件小东西放在了我的手心里，我感知到是那枚瓶盖，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把这瓶盖放在了身边。此时晚风和煦，就这么揉一阵裂一阵的从我的脸上拂过去。天边的夕阳特别浅淡，像被水稀释了一层，都快从天上阴到地上去了。以前我最喜欢在深夜的街上徘徊，因为夜晚会掩藏一个人的失望与痛苦。我一直没告诉唐一川，其实曾经的我也害怕阳光，觉得那像红红黄黄的藓斑或者血污，总之不漂亮。然而此一时彼一时，不止这个黄昏，周遭的一切都使我心生快慰。日中之光是他，秉烛之明还是他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个本该圆满画上终点的故事还有后续。唐一川最后还是升上副厅了，过程曲折离奇，险象环生，但最终的结果却堪称塞翁之福。胡月案最终判了无期，期间还牵扯出了唐一川的顶头上司，原二分院的检察长。这位老检察长晚节不保，副检察长升任检察长，唐一川也顺理成章地顶了副检察长留下的空缺，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，惊呆了一众不看好他升官的人。市人大常委出任免名单那天，有个高我一级的师兄要请我吃饭，还千叮咛万嘱咐，务必请我的好哥们唐一川一同出席。师兄姓陶，单名一个银字。 也是当年校辩论队的主力，老实人老实长相，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努力的典型。陶寅与我交情不错，受我客客气气的一声师兄，但与唐一川的关系就浅了一些。听说他毕业后先干了几年法务，如今和另外几位律师南下发展，扎根在了 S 市。陶寅选的用餐地点相当高档，人均3000多，据说是 S 市最著名的求婚圣地，坐落于 S 市地标式的摩天大楼，一到夜里便能俯瞰整片江上夜景，确实浪漫。我与唐一川如期到了，唐一川还没进门就皱眉，魏延之意我很了解。师兄弟小聚，用得着这么奢侈吗？陶寅比我们到得早，特地订的包间，塞了一笔不小的小费给服务员，便被允许破例抽个烟。一见我与唐一川，他就站了起来，忙着给唐一川拉椅子。哎呦，能把我们唐厅长请来不容易啊，这不刚听说你又升了，肯定更忙了吧。副厅。唐一川没理陶师兄给他拉开的椅子，反而让我坐那个位置，自己在我身边坐下了。陶寅一张热脸贴了冷屁股，有点尴尬地站在那里。我冲他摆摆手，笑着说，这小子还是老样子，你自便吧，别迁就他了。桌上摆的酒是拉菲与茅台，服务员陆陆续续上了菜，盘盘是佳肴。哪是菜呀，分明都是艺术品。我在事务所忙了一天，没顾得上吃饭，这会儿迫不及待的就要大快朵颐。慢着。唐一川伸手一拦，我握筷子的手一抖，夹的那只鲍鱼就掉桌上了。陶师兄这顿饭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单纯叙旧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唐一川冷脸看着陶寅，眼神力如飞电。不清不白的饭我不吃。陶寅招架不了唐一川的目光，坦白招供，他手头有个民事案子，标的十几亿，听说对方的律师来头不小，所以想请唐一川去说道说道，其实也不求枉法裁判，只求一碗水端平。唐一川勾了勾嘴角，扯出一个根本算不上笑的笑来，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。唐一川跟中院正副几位院长都是很熟的，他开了扩音，把手机递给陶寅说，有话当面说。 说什么啊？ 如果法院的裁定明显错误，符合申请规定，你将向同级检察院递交民事检察监督申请书。